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曾经的流行金曲， 过往的光影传奇，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， 难忘的相声曲艺， 我们宇宙前沿历史， 永远的青春记忆，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，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，怀旧之旅。 欢迎各位回到与您重温经典的娱乐大篷车上来，我是您的司机韩涛。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呢，一同来回味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典娱乐作品。时光荏苒，转眼间我们来到了1998年。自从冯小刚的甲方乙方开创了内地电影贺岁片的广大市场之后，在这一年当中有很多部贺岁片也都如约而至了。比方说仍然是冯小刚导演的不见不散，冯巩主演的没事偷着乐，都成为贺岁片市场当中的佼佼者。尤其是影片不见不散，这部电影在上映期间获得了上千万的票房。下面呢，我们再来欣赏影片不见不散当中的精彩片段。